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我有种你日不落的想念。和平歌咏，蓝不发芽的云，心偷偷的放晴。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上人群，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陪我一起旅行。祈祷你像英勇的警卫军，动也不动的守护爱情。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是我爱的风景。 我们佟大爷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日不落》，怎么样？感受到日不落就是满满的一种元气的感觉了吗？ 没有感受到，只想感受我郭大爷版本的《日不落》。 但你知道，就是有小耳朵们今天说，果然是回来了啊！第二天还是这么有劲儿， 是不是曲风都不一样了？以前王维啊、斯文替班的时候，我们 唱的 是清新活力的歌曲。 哎， 这现在就突然到了 PD 这边就开始日不落。 那我问你，你看这周因为是我来选歌，如果是你给我选的话，你会选什么？ 分开旅行，分手快乐。 也不至于吧？这才2周就要放这种歌曲啊？ 谁让我每次休假回来你都放《失恋阵线联盟》 ？我就给自己放。看我72遍啊，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好了，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看看到底这个天气能不能符合上你说的那种什么分开旅行呀？啊，对吧？ 不要那么凄苦，还是期盼有一个好的天气。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跟你说一个不好的消息， 嗯， 合上了。 哎呀，天气还是很冷， 有点冷啊。 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4度，那么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还是天晴为主，光照充足，最高气温还是可以达到10度左右的。示意大家在中午前后安排户外的活动，包括开窗通风。 嗯、 但是夜间的天空呢，有云量是有所增多的，辐射降温的作用依旧非常的明显，昼夜温差非常大，早晚气温很低，注意添衣保暖，小心感冒。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PD 回来了之后，大家都是你追我赶争第一啊，是为班级取荣誉。来看第一名是清风，第二名丹博，第三名是E2021，第四名是 LQY0709，第五名是宣言。 我就问一下，这前五名是哪个班的啊？ 前五名的 成绩还不错嘛？ 新朋友上榜的比较多一些。 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懒蛋，第七名 Old Boy， 第八名宛如云朵的猫，第九名斑斑，第十名蓝田。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哈！ 恭喜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好多朋友都对今天的早安到零清醒歌曲，哎呀，就是余音绕梁， 是不是很上头啊？ 是，哎，就是今天的这首歌呢，不仅仅是闹醒了大家、 嗯、 还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有点关系。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听到的熟悉的 BGM 有没有让你想起最近视频平台爆火的张同学呢？反正我瞬间想起了回东北老家铁锅和大鹅的日子。张同学两个月涨粉了1200万，不少网友都对他的视频和 BGM 感到上头，就像是静瑜之前对选秀节目和综艺节目的上头，以及我对喜剧大赛和艺术作品的上头，外加 PD 最近对刀削面的上头。 哎，为什么是刀削面啊？喂， 当然不管是什么，快来说一说你对于张同学的观后感，以及你最近最上头的哪些事儿吧。 这段是我给大佐写的，然后大佐看完以后说，为啥是对刀削面上头？ 为什么 多美、哎、 为什么我就是什么综艺节目呀，然后选秀节目呀、嗯、然后呢他就是对艺术作品上头， 我就是对刀削面上头、你看这是不是倒 RMI 三个层次啊？ 我们要不要一起对铁锅炖大鹅上头？哎，确实周末的时候大佐来家里给我做一、 哎、 铁锅炖啊，真的非常上头。 昨天咱们聊中国味的时候，你聊这个事情，今天说上头还这么上头啊，这个铁锅。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看这个美食是很容易让人上头嘛， 是。 所以说今天不仅仅是这个最近爆火的张同学、 嗯、 还有你生活当中让你比较上头的事儿，都可以来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那么今天呢来聊到就是上头，上头太上头，你到底最近对什么事情上头呢？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我对你那个喜剧大赛当时那个 哪 这个杀手不大冷很上头。 我俩 他当时不是在教那个人怎么唱转音吗？ 哦、 啊、 就你这个音转的不太好、 哎、 我在这儿听你唱了半个小时了你都转不好，那干脆就让陶喆来教教你好 了。听那个人转音十足啊，看他怎么唱转音的。来，听到的是飞机场的10点半，不要忘记你来跟我们说说最近对什么事情很上头呢。 10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闪光。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 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有失去？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 哎呀，你 给你的越多，这个哎，你为什么把电乐都给我拉下来了？你怎么那么过分呢？我就是想试试转音。 你是咋了？来， 我就是想试试转音。 来跟我学。 嗯， 我俩 太 不 公 平。你要看的手势来啊！ 你这个不是转音，我最后被陶喆的那一段搞得有点上头，你知道，就很想自己试一试，都后来发现就是还是比较轻易试。 你知道他们说 R&B 这两年呢，相对来说不太流行啊。然后有人说为什么不流行呢？他们说主要是转音唱不好。 哎，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唱得好，这个东西相对来说还是需要练的啊，不像现在的很多这种怎么说呢，网红歌曲， 就你看好像 就行， 它没有什么套路和规律。但当你自己就小，好像我刚刚那段一样， 蛮多的。 就当你自己随心所欲的转的时候，就很灾难，车祸现场。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刚才这个上头，最起码还有一个对你积极的表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是对什么事情上头。哎，你要说的上头，还真的是千姿百态啊，每个人啊。 对，但你看大佐今天强行安利了张同学啊，嗯，吸引爱情说。说到这里呢，我最近还真的是看了张同学，嗯，看完一个还想看下一个，确实挺上头的。 对，张同学那个就是你乍一看觉得特别土，特别的乡村哈，啊， 嗯， 但是后来发现。你知道他七分钟的视频 非常专业， 200多个镜头。 对对，就是如果是真的学过像比方说传媒啊电影这方面制作的，我们上学的时候都需要去拉分镜头脚本的，看到他那个片子是真的觉得老师如果布置这么个作业我是完不成了。 关键是张同学的这个拍摄设备就是一台手机， 嗯， 经常一会儿把它绑在柜子里啊， 嗯， 绑在外面杆上呀，啊，就确实很认真哈，啊，但你这个事情是比较上头的。但是很多人呢是对不同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我不太理解的，但你应该非常懂。比如说我上头的事情就吸猫。 吸猫 不能自拔的吸猫。 妈妈得了一种猫病，要吸猫才能好。 哎，为什么猫就可以吸，没有人说吸狗呢？ 狗可能没有像猫那么听话吧。就比如说猫是可以揽在你怀里然后让你吸的，但是狗的话你要那么禁锢住它，它会立马就弹开跑掉。 我就听了你们这个吸猫的这个逻辑之后呢，最近吸了吸小孩，发现 吸小孩 他并不想被我吸掉。 我觉得猫猫狗狗和小孩应该都不喜欢吧。 哎呀，可能比较渣啊，这个。 但是像一菲提到了啊，嗯，说最近呢比较上头的就是易烊千玺的那一首《一起向未来》。 哎， 每天听电台，哎，隔一小时我们就会播一次，这个旋律都已经听会了。静下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面也会不由自主的想起这段旋律。我最近也是的。 嗯， 现在呢，为了配合冬奥宣传，各大社交平台也都在播这首歌曲的这个手势舞的舞蹈视频啊。 对， 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 DJ 们也都已经拍了，所以你昨天答应大家补。 拍着呢。 哦，马上就会放 出来。你怕是还没学会吧？ 对，我还 没，你来求求我，我教你。 我求你干嘛？那么多的，那我求求你呗。因为你现场真人教学，好像还是比较上头一点啊。 哎，大叔一听这首歌就会有感觉，太上头了。 嗯、 期待 PD 给我补个视频啊。嗯、 好呀，雪孩子599说，对于办公室的二手烟比较上头，那应该不是上头。 嗯， 那是晕菜啊， 晕，难受，嗯， 对吧？啊， 帕丁顿熊说，最近对于跑步这件事情很上头，一天不跑就心里难受，不断的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不断刷新自己的最长距离， 嗯， 看着自己越来越好的同时，也在鼓励身边的小伙伴们要加入跑步这项运动。毕竟呢，大家都健康，比自己一个人健康更重要。哎呀，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想把早安快跑这个单元交给你做。 嗯，没事，今天我们早安快跑换了个风格，大家一会儿听听就知道了啊。我们 换风格， 我们不再讲那些理论了，我们来开始玩评测啊。 啊，评测，我以为你终于进入到实操阶段呢。 哎， 看来还是我想多了。 还是要实操一下的，因为我发现真的督促我的人还不少。练习说减肥减肥这件事很上头呀，周末聚会被群主比较了一下，太上头了，励志减肥。 我们从张同学开始，然后这一段就在张同学结束吧。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张同学。大达说，最近真的是对张同学很上头啊。刚开始被推送的时候，他还不到100万粉丝，那会儿感觉呢，哎呦，一天不看我就难受，看了难受一整天啊。后来呢，他彻底火了，才知道原来视频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技术流。 你看静瑜，咱俩都聊了好久这个视频怎么火的事了，人家张同学才出来2个月，就火成了这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上头？ 人还是有很多功底在的。 是，好了，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是当年让我非常上头的一首歌曲啊，我们来听到的是宇多田光当年的这一首啊，红遍了全亚洲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Automatic。 同时呢，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最近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非常上头。 早安音乐秀。 来自于罗天光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Automatic， 当年那是一首大红的爆热单曲。但是你知道上次呢，有一个朋友就在大学当中，他说啊，宇多田光还有这么一首歌曲，别人说怎么呢，他说这不是机械自动化吗？还有这么翻译的？ 对哦，感觉机械自动化学院可以拿去直接当戏歌。 但是他们的那个专业确实英文名是 automatic。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嗯，八月未央跟我们说，最近堵车很上头啊，出来一刷路况，条条大路有事故，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慢行。 是，你看，确实有的人呢是对运动上头，而周周呢，这一看就是吃货啊。最近呢，对人生一串第三季非常上头，每周三晚上疯狂想撸串。有段时间呢，我就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呢，就经常看点什么深夜孤独美食家呀、深夜食堂啊，还有什么这个风味中国啊，或风味人间之类的哈。 哎，你看，就是这种影视节目啊、综艺节目等等的，对于大家的这种引领还是存在的啊。还有好多人都特别上头的，除了美食之外呢，依依妈蕾蕾提到说，最近在看《陪你逐风飞翔》，看到男女主在冰上飞舞的画面太过美好了，每天都在想，要不我也去学学滑冰。可是发现为时已晚了，就寄托于娃吧。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 啊，只不过这个 这是真不可以，因为你知道，就是小孩子，因为他讲的这个应该是花滑的这个部分，这个还真的是童子功。你长大了之后，你发现小孩可能摔在冰上，他爬起来了。你要摔冰上，你不得三天，你真是缓不过来。 大家参考一下静鱼这，静鱼当时去滑雪背后那个小乌龟啊。 对对对，回来之后小乌龟 叫什么来着？ 摔裂了已经。 那叫什么？怂人包是吧？ 没有，哪有那样叫什么新手小乌龟啊？ 新手小乌龟啊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这个啊，欧若拉呢最近呢对咖啡香很上头。他说呢，对咖啡香一直很上头，这个咖啡的香味儿，真的就是自己喝了会睡不着，但是还是会想特别想去闻一闻啊。 哎，对，就是我最近也陷入到了这个上头的情境当中。就是我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可能因为有点神经衰弱，不能喝太多咖啡。 那你家为啥买了个那么专业的咖啡机？ 我们家现在有一个咖啡机吧，现在比较 bug 的地方在于它最少一次性做四杯，而我每天只能消耗， 带过来给我呀。 我每天只能消耗一杯， 对呀、 所以就实在馋到不行的时候就做一次，喝一杯倒三杯，就感觉 剩下三杯浪费，剩下三杯打包过来，好吧？ 好，决定下次给 PD 打包过来。 LOL 说，对于李佳琦的直播间很上头，就是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本来什么都没买啊，但是一听他说 Oh my God， 立马下单。 对对对， 下单。 我一开始看的直播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就出了直播间以后，突然在想我是谁，我刚刚在干什么？ 哎，真的购物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群体狂欢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哇！你就听见他说还有3000份，321没了没了，再加2000份的货，321，你就会觉得我不抢不是中国人那种感觉。 你不至于， 开个玩笑。 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把接下来这首歌来送给你，好不好啊？林宥嘉的《说谎》。 哎，其实我也是真想买了。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绝望。我没有什么一一抹角，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 难道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他当初去死就是喜欢赢啊，他当初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木，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北 京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铜牛内衣、天坛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 Pure Touch 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密集来袭，实际流量一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最近什么事情让你很上头呢？刷美食博主的这些 vlog 真的是让我太上头了。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就是啊，静鱼本鱼要为大家送上最近我和美食博主学习的一些美食，而且我已经成功下车了，超级简单美味。现在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想象一下用空气炸锅如何快速的制作出美味的美食呢？今天静鱼就来教教你。我们首先去购买食材非常的简单，就买这种袋装的虾滑，再准备一些口蘑还有黑胡椒，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首先把口蘑去蒂，再把虾滑剪一个小口，给它挨个的挤进去。在这个时候呢，放入空气炸锅里面，再撒上黑胡椒啊。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一般的袋状虾滑里面呢都已经加好了这个调味料了，所以说本身就是有咸味的，这个时候我们撒上一些黑胡椒就可以了，不要撒黑胡椒盐，否则最后出来的这个味道会过咸。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设置空气炸锅180度，8到10分钟，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啦。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一个字，鲜。因为平时大家如果吃烧烤口蘑的时候会发现哈，我们把两边煎一煎，最后烤好之后的口蘑呢，这个小口里面也会盛着满满的这个汤汁水。这样的做法呢，现在是把口蘑的汤汁和虾滑完全融在了一起，所以尝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鲜甜美味。赶快学起来 get 鱼子同款吧。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学习这一款和美食博主学习到的超级上头的空气炸锅口蘑虾滑。而今日份我们的音乐早餐要送给大家的也是一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来自汪苏泷的夏日风铃。 微笑爱情抱怨 深邃眼睛，连着百轮的诗句，脑海你无法抹去。如果云朵很近，如果呼吸很轻，如果樱花风铃就像你在耳语，若白驹之过隙，想和你虚度光阴，剧情就像一场电影。 我走在夏天的风，秋天的雨，收集你的风景，心酸甜蜜苦涩，回忆都变成纪念品，想牵着你的手走过更多人生的一年四季。一种跳着圆舞曲，不管心痛难过，把它当成会幸福的伏笔，你的每个表情都是我的通关谜语，只要你能让我陷入回忆的中心。雨过天晴，这首歌不会暂停， 36分，不得不说对音乐早餐真的是很上头啊。 哎，是不是今日份的这个早餐怎么样？非常快手吧。 今天挺好的，但是小妖呢，就是而且我就忽然想起了我们这个早餐达人小妖，上次有个人说经过小妖的洗礼，我已经对这个手抓饼特别上头了。 对，我发现就是小妖已经控制了手抓饼领域，所以我必须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来点面条啊。 对，评说看着就很好吃，把兜兜馋坏了吧，因为我有放一张照片是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和兜兜不解的样子，这到底是什么好吃的。最近呢正好在研究怎么样用空气炸锅做好吃的，他说静鱼这份必须收藏啊。我也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在网上看到很多的美食博主就用空气炸锅，用特别简单的方式然后做出来，哎，真的还挺美味的，主要是这个锅也特别好洗。你想要空气炸锅整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不会考虑到说做菜然后你炒啊什么，这油溅的到处都是，完了又要洗锅等等。 大家好好看一看啊，这就是真正的吃货和不吃货的这个区别。吃货呢只考虑这个菜怎么好吃，而静鱼最后的落脚点是 好 洗 好清洁。 是是是是是，然后做好了之后直接在厨房吃完啊，顺手洗了就结束了。 好可怜啊， 做了半天是在厨房吃的呀啊！ 就是你再给它盛到另一个盘里，然后端到餐桌上， 来不及， 最后还要再重新洗盘子、擦桌子，何必呢？ 我还想起来，我就是之前去烤那个口蘑的那个过程啊，就每次出来以后，上面一汪水。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就把那一汪水吃完了以后，发现好像还没端出去啊。 所以你看，为什么我觉得这种做法特别棒啊？就是它本来就是有这个汤汁渗入，然后再跟虾滑融在一起，哎，味道特别棒。慢慢说，哎，家里虾滑有，口蘑也有，看着不难，回去试试啊！期待着大家给我返图，看看有没有翻车。 哎，这就是上头的感觉了啊！你看，静瑜最近开始对厨艺这件事上头了。但子琪呢说，对你俩每周四 K 歌上班录的每一首歌曲都上头。 你说的是 K 歌 battle 吗？ 你说的是穷哈哈吗？那首歌还是别上头了。 那首歌不是被你给唱翻车了吗？ 对啊，对啊，对啊，啊！但是最近呢，有人确实是就是年底了嘛，工作比较忙一点啊。丢皮尔说，工作压力比较上头，领导让干本职工作以外的业务。哎呀，这件事太上头了，这不是上头，这是烧脑筋吧？ 这压力大 啊。对， 梁白开说，我喜欢把 B 站自己喜欢的番剧养肥了，养到完结，然后越看越上头。看的时候呢，看到进度条一点一点变少，就更上头。哎，这个确实是，就是现在给好多朋友说，我给你安利一部剧，他会先问播完了吗？我说没有啊，播完了我再看。喜欢那种一口气儿追完，特别就是百爪挠心的感觉，就是我看到一半，然后他说下周二三更新两集。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才有超长点映啊。 对啊， 超前点映啊，对吧？ 现在不是超前点映都取消了吗？ 了， 所以更多的朋友就是还是想说等他完全更新完了我再一次性的去看吧。 对，欧若拉说呢，买灯这件事对我来说很上头哈。之前呢，家里的房子大概有30几个灯，各种类型的灯呢都是我一个一个选的，然后特别上头。那段时间周末每周末都要去家具城一逛就一天。 哇，你真的是 30几个灯，真的很厉害啊！ 对，我仔细想一想，家里有几个灯啊？应该也不少，但是 因为咱俩刚刚装修完，大概10几个吧，差不多应该。 回去码一码。 差不 多了啊。陈说，最近加班上头，稍微加2-3个小时，就发现路上也不堵车了，夜间的停车费，哎，还挺便宜啊，开发了新大陆。 是，但是两孩妈这典型就是公司里的好员工啊，最近对加班特别上头。因为年底呢，年度的绩效考核目标还没有达成，所以呢，这个周末都要去加班。你看啊，人家的 KPI 就是必须要完成。我们俩每年那个年初立的那个 flag， 不，我们工作上的 flag 都一一完成了。我们对于个人生活上的 flag 吧，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打脸，没关系。 我们对于小耳朵的 flag 吧，是从来没有完成过。 那是你没有，我可都达成了，好吗？ 不是达成，是不是要1000多个？怎么样来着、 要1000多个什么、我只是说要去看易烊千玺的演唱会、但没有想到就赶上疫情，他压根儿没开演唱会。这不赖我吧。 是，哎，但是你刚才说到了很多人对番剧很上头嘛，哎，那你现在比如看电视剧的话、你会怎么看 啊？我就是特别上头的那种。对，我还是忍不住 会追， 我会先看一下，因为我得确定这部剧我喜不喜欢。最近比较上头的就是那个咱们节目当中也安利过挺多次的那个爱很美味，就李纯、张含韵和王菊，太好看了，真的。就是你发现，哎，电影导演过来操刀电视剧的时候，就是那种游刃有余的状态， 降维打击。 哎，对，因为是陈正道导演来主拍的嘛，就非常那种特别可爱又很无厘头的小的生活轻喜剧，就很上头。 那我来，接下来我要播送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当年让我第一次上头的一部剧了啊。来， 这是什么？ 来猜一下。 篱笆女人和狗。 啥呀？ 露露女人和井。 来，我看看我们的听众小耳朵们有没有能猜出来啊？这首歌曲呢叫做《遥望》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小柯的版本。这部剧到底叫什么呢？谁来给 渴望 安利安利啊？ 望见你从门前经过，是有一些悲哀。于是就轻轻唱了起来，所以你我从此悲哀紧紧锁起来，只有不能一生相守，这到底是谁在安排？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忍耐忍忘， 眺望，支离交错的感伤。在你我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依然有爱情在游荡。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哎呦，我才发现啊，这个早秀游乐场以后拉到了日常的这个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提升收听率利器啊，几百个人过来安利你这部剧啊。 只不过大家平时啊都是在开车然后安静的收听节目，听到这儿突然忍不了了，静云你怎么回事？什么鲁鲁女人和狗，篱笆女人和井， 渴望都出来了，什么乱七八糟。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不接你这烂梗吗？因为刚才人那个氛围都渲染在那儿了，实在是觉得接完你这个梗以后跟那小柯老师都感觉不一样啊。 哎呀，将爱情进行到底嘛。 对，但是小阿修罗说 PD 这个暴露你年龄了啊。 啊，确实是啊。你看今天 PD 提到的让他很上头的都是什么 R&B 转音啊，将爱情进行到底的 BGM 啊，还有宇多田光20多年前的歌曲啊。 说明我对90年代和2000年左右特别的上头。 嗯， 大家过两天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我的另外一档节目啊。 哇， 就经常放这种歌曲。 PD 有新节目了。带我吗？ 我带你。 就真的、 你来吗？反正不给你钱，你来吗？ 听出来了吧 ？PD 要单飞了啊！ 没有， 早秀家族就此拆伙。 也没有。哎，但是《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剧呢，肯定是定立了很多人对于偶像剧的这样一种观点啊。刚才我一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人就说到，无名说到了，就想起李亚鹏当时拿着手机朝着大海那一刻，当年觉得很感动，现在想，好像也听不着啥声音了。 行路说，《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前奏一起就快泪奔了。月亮妞也提到说，不得不提这部剧当中小柯的音乐都非常的经典、啊， 非常好啊！所以呢，这也是让我非常上头的事情。大家的上头到底是怎么样的？你看今天大家的这种上头的感觉不一样。鱼子最近上头做饭了啊，很好啊！ 我还特别上头一件事情 ，CYS 终于提到了， 是什么？ 最近很上头的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什么土星 那个， 还有什么 那个超上头啊， 索马里啊，马天宇啊，还有先生请出山的魔性走位，真的太上头了。哎，这个真的特别上头。你知道上周我不是说大佐过来做铁锅炖嘛，然后我们家里就朋友很多，然后正好凑了4个人，大家就在一起练这个先生请出山的魔性走位，怎么走都不对。后来发现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走位， 就是他们就是把细节都抠得很细，对不对啊？当时呢，他们说那个土星出来之前呢，他们说道具组的人真的很好，然后他们说怎么好呢？我跟他们说要定一个土星，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没问为什么， 他们就说定完以后，我说尺寸不够大，定个5米的， 然后把门敲了定。 对。哎呀，这个真的是为了艺术不遗余力的感觉啊。 哎，但确实也造成了大家现在对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非常上头啊。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的巨献《大声喊新年好》 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呢也已经全面开启了，也势必会让你非常上头啊。 12月1号到31号期间，大家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印记和国际民生的30条音频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一款。那同时呢，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取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投票吧！ 哎，大家赶快来参与啊这个活动啊！今天我们说到上头，接下来呢，这两位一定是很多人非常上头的。怎么说呢，很多人觉得不管从颜值形象还是他们的声音都非常非常上头啊。 嗯， 那没想过他们俩搭配在一块儿，这个声音还莫名的很搭。 是啊，你说搭配到一块这么好，为什么非要单飞呢？真是的。 过 回不去的口，哦哦，想过拼扎的根，哦哦，我想起某个人，哦哦，在我心中被淡化的人，哦，我也有某个人逗留，哦哦，却无法根治的疼痛，哦哦，我以为只能这样了，哦哦，但回忆发作，思念难以负荷。 爱情自带寂寞，耶， 哦，爱情可懂错过，哦哦， 却在多年以后 还想回头。 狂欢节活动火热来袭，12月1日至20日，好车主温暖车主季，狂撒百万总价红包，首次进入会场即可获得1212养车津贴，参与组队还可赢100元加油券。12月12日奖励加码，额外获得狂欢红包，抢全年12次免费洗车。偷偷告诉你，活动期间前往好车主搜索1212彩蛋，还可以抽1212专属奖励哦！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看看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果然两人呢听到了这首歌曲之后呢都非常非常上头啊，来自于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过啊。 嗯，还有更多的朋友对于刚刚的这一段，就是你提到的这部剧啊，将爱情进行到底， 嗯， 非常的上头。现在大家在讨论说你看现在的什么甜宠剧啊，双向奔赴的爱情啊，还是觉得会有遗憾的才叫青春，所以当年看 把青春进行到底，将爱将爱情进行到底。看出来我没看过了吧？ 没看过，没看过。 有时代的鸿沟， 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部剧里面你看捧红了很多人嘛，对不对？ 嗯、 像廖凡当时也在里面有过演出哈。 嗯。 然后呢，当时的这个，哎呦，想起当年的那个镜头，或者当年的男女主角的这种镜头，再看他们现在恍如隔世，觉得确实呢，青春好像也随之远去了。但接下来这部电影啊，《黑客帝国》。跟他们的当时的上映的时间是其实差不多的啊。 对，但人家这次已经出到了四啊，叫做矩阵重启， 是 已经正式确定了在内地的公映日期是明年的1月14号，其实也快了啊。 对， 那么影片呢是由基努·里维斯还有凯瑞·安莫斯等来主演的，大家也将再度饰演自己的经典角色。 哎，这次呢不仅有两大主角回归，还有一众的全新角色闪亮登场，当然呢也会让粉丝们能够在电影院来补上这张电影票了哈。讲述的是失去记忆的尼奥重返矩阵，他将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带领人类在机器制造的虚拟世界当中来继续反抗。2021年12月22号在北美就会来上映了。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黑客帝国》第一部当中的第二部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Wake Up》。 Come on!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年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上头。你别说啊，这个话题还真有点上头，比如我坚持这么多年的早安快跑一样，那是非常让人上头啊。哈哈哈。当然啦，最近呢，月鸟郭 PD 最上头的事情呢，就是音频圈了，什么话筒声卡呀，耳机话放呀，哎呦，那是迷得不要不要的。今天呢，我们就把这种爱好结合一下运动，为你送上几款运动耳机的评测，也让你对早安快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好不好？来，跟上我一起看一看。运动耳机属于耳机的细分类别，作为运动必备的装备之一，优秀的运动耳机是运动过程当中的一大助力，有助于节奏的把控，让运动过程更加的愉悦高效。运动耳机从研发设计到具体的使用场景都与普通耳机有较大的区别，而用评判传统耳机的标准去挑选一款运动耳机并不太靠谱，即便是耳机的发烧圈的圈友也容易抓了瞎，更不用说大众的运动爱好者了。所以在满屏良莠不齐的耳机都说自己是运动耳机的时候，身边的很多新手的跑友们只能选择盲狙来拼拼人品了。那以下呢是通过综合参数筛选出来，结合身边跑友的实际体验，建议大家来选购的几款当下最受欢迎的运动耳机。今天呢，我们先来展示其中的两款。Number one， 音乐我来，你尽管放开去展示，是这一款耳机的广告语，主打的是佩戴稳固。上市之后呢，也通过这句话很快打开了市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耳机滑落是让人非常烦躁的事情，影响运动体验。而对于电子元件的结构高度精密的耳机产品，在跑步、舞蹈、骑行等运动的过程当中，一次摔落就有可能让耳机罢工下岗。因此呢，佩戴稳固是运动耳机选购必须要考虑的事情。这一款入耳式耳机所带有的防滑挂耳 二，稳固的性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呢，由于体积比较大，在健身房的辨识度也很高，在健身房当中也减少了一些被陌生人搭讪的几率，你说不是吗？Number two， 当然呢，这也是非常硬核的一款运动耳机了。100加小时的续航能力，标配着 IPX7 潜水级的防水， 3D 贴合入耳式的结构，399元起价的定价的卖点，让这一款一上市呢便赚足了眼球，快速抢占了真无线运动耳机的市场份额。当然呢，也有很多人把它呢称为运动耳机的价格屠夫。直至目前为止，市面上同等配置的运动耳机当中，它的性价比仍然没有被超越过。当然，这款耳机呢采用的是贴合入耳式方案。为了将耳机做轻，他们的 3D 贴合式入耳更是将想要兼顾稳固和舒适的折中方案发挥到了极致。二号耳机拥有着标准版本和专业版本的两个版本，总体上作为一个国产运动品牌，在市面上的最低仍然能够看到不少借鉴这款耳机的产品在流通，也从侧面上说明了这款运动耳机的市场认可程度。运动的时候 BGM 会让你更加的热血沸腾，更加上头。既然最近张同学很火，那么接下来这一首魔性的 BGM， 一首德国的老歌 Aloha Heja Hei， 加油加油就要上场了。运动时这种强劲的节奏感一定会非常符合你的心境，鼓舞人心。来吧，更多的运动耳机盲盒明天将会继续为你开箱介绍，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Happy Conservagazine Von Singapore bis Aberdeen。Wenn du mich fragst, wo's am schönsten war, sag ich Sansibar. Es war eine harte Überfahrt, 10 Wochen nur das Deck geschrubbt. Hab die Welt verflucht, in den Wind gespuckt und salziges Wasser geschluckt.Als wir den Anker warfen, war's himmlische Ruhe und die Sonne stand senkrecht am Himmel. Als ich über die Reling sah, da glaubte ich zu träumen. Da waren 1000 Boote und sie hielten auf uns zu. In den Booten waren Männer und Frauen, ihre Leiber glänzten in der Sonne und sie sangen ein Lied, das kam mir seltsam bekannt vor. Yeah. 门快跑 Running Time。 呀呀嘿呀嘿，这首歌曲，哈哈，是被我翻译过来的。哎，但我觉得我好冤枉 啊！ 我今天这期节目这么认真给大家推荐运动耳机，就大家说我这个马云龙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带货就带货了呢？快说你放假是不是回家上货去了？我连名字都没有说。 大家在问说，所以早安快跑是改成早安快买了是吗？ 啊，那倒不是，那不是。 所以猝不及防的新节目是要直播带货是吗？ 运动周边嘛，因为最近刚才说到了，就是对音频产品比较着迷，所以忽然想到了，大家其实跟音频离得最近的，应该就是运动的时候需要一款耳机，对不对？ 哎，是的。所以你倒是说它是什么耳机？ 我也不敢说呀，咱也不敢说，毕竟它还没有成为咱们的金主爸爸，对不对？ 是这么个原因吗？啊，但是感兴趣的小耳朵，刚刚 PD 已经答应了，哎，稍后会推送的形式给大家发出来，哎，就是这一二三款耳机到底是什么性能评测啊，等等呢，哎，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赶快关注一下，不时的就会有 PD 的带货快跑出现。 好了，那我们今天到底要说点什么呢？什么旋律这么的让人上头呢？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听到的熟悉的 BGM 有没有让你想起最近视频平台爆火的张同学呢？反正我瞬间想起了回东北老家铁锅和大鹅的日子。张同学两个月涨粉了1200万，不少网友都对他的视频和 BGM 感到上头，就像是静瑜之前对选秀节目和综艺节目的上头，以及我对喜剧大赛和艺术作品的上头，外加 PD 最近对刀削面的上头。哎，为什么是刀削面啊？喂，当然不管是什么，快来说一说你对于张同学的观后感，以及你最近最上头的哪些事儿吧。 大佐最近学坏了，还在这个音频当中吐槽我啊。 对啊，为什么是刀削面？我也很想知道。 因为最近吃的很多嘛，就是去到了一个刀削面的故乡，就是那里的刀削面真的是琳琅满目，特别好吃啊！ 哎，大家现在突然开始对 PD 的带货非常上头了，跑什么跑 ？Oh my god， 买它买它！ 好了好了，我们还是要对音乐来上点头啊！今天呢，跟大家来到上头这件话题，大家呢，如果现在有什么特别上头的事情，不妨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接下来呢，继续分享让我上头的音乐，这首歌曲。 这我猜得出来， 猜得出来， 只爱陌生人嘛。 哎呀，好了好了， 买它。 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这就是您的人保直销车险，它可以提供免费道路救援，可以免费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上门代办保养，投保满额还有机会得代驾洗车等更多超值礼遇，详询400123456。成为人保直销车险用户，还有特价洗车、特价喷漆、特价保养、到店礼包等更多福利。什么？你还在问如何成为人保直销车险用户？记住这个人保官方电话：400123456。 四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Siempre que te pregunto que cuándo, cómo y dónde, tú siempre me responde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 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Estás perdiendo el tiempo pensando, pensando. Por lo que más tú quierasHasta cuándo, hasta cuándo. Y así pasan los días y yo desesperado y tú, tú contestando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Kisses, kisses, kisses. 这首歌曲呢，哎，就是我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个场景跟今天那么截然不同。那是我当时看到了《花样年华》的时候，然后当时张曼玉穿了28套这个旗袍出现的时候，每次摇曳生姿的时候，旁边都会有纳金高的这首歌曲啊。 嗯，上头上头， 上头上头，非常上头。 好像听到了歌词，上头上 头 上头。 哎，你这个改中文歌词的能力不错啊！ 这是 上次那个刘门 给的， 上次刘门那个就留的不错啊。 我的心为你留门。 这个子琪说今天是欧罗巴音乐派对吗？并不是啊，我们今天是上头音乐派对。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哪些事情让你非常非常的上头呢？啊， 嗯，你像今天好多朋友都提到了剧，像我刚刚推荐的《爱很美味》，热心市民 Chris Wan 也提到了说最近呀、啊、追剧追的上头，《华灯初上》啊，《爱很美味》啊，简直不要太上头。 嗯。哎，很美味。刚才静云还跟我说，你别看这个名字有点扯啊，但是剧真的挺好看的。 是，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被纳入到那个就是被剧名耽误了的好剧。 哎、咱们其实可以分析一下，你看20年前的偶像剧叫《将爱情进行到底》， 嗯， 今天叫《爱很美味》， 嗯， 但是还好，就是之前那个霸道总裁爱上我是吧？ 就是奈何 BOSS 什么，忘记了。 这都啥呀？这都啊， 越来越直白了。但我比较理解这部剧，就导演可能会想说他。其实是通过就是美食把整个剧目串起来的，但其实因为现在大家以美食为主线的各种的纪录片呀、电影啊、电视剧都太 多 了，所以其实搞得大家有点下头。哎，你突然出这么一个题目的剧目，大家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跟之前的风格很像？但其实埋没了一部宝藏的剧目。 是《栀子花的秘密》呢？说女心理师里的男女主的心扉夜话电台节目， 嗯， 让我想起了郭鹏和静宇去带班的日子， 是吧？就我们两个。也应该开一个心扉早话，嗯， 早话， 大家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大家早晨 这么早就 emo 了吗？ 欢迎来到我们的早秀树洞。 不应该在晚上这个凌晨十二点钟左右的时候再 emo 吗？ 上周五的时候已经不是帮大家治疗了一波 emo 了吗？ 是，小新啊说，我最近疯狂上头立体纸模，家里的每间屋子当中都挂着我的各种纸模，大熊猫、小狐狸、壁虎、鲸鱼啊，还有鲸鱼。 鲸鱼、 对，然后朋友呢搬家的时候呢，我还做了一个小王子送给他，每天晚上都四五个小时，哇。每天做四五个小时啊， 你这真的是， 那基本都不是副业，那是主业了吧哈。 嗯，而且趁着双十一嘛，我给自己买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乐高、然后在家里拼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这真的是越拼越下头啊。以前的时候我觉得哎，像这种拼就是拼装类的积木的这种游戏应该一个晚上就搞定了吧。然后它大概有十二包，我一个晚上搞定了两包。我算了一下这个工作量，我觉得我需要拼好久，而且最崩溃的是拼到第六包的时候发现前面有一包拼错了，导致后面的直接没有办法接着往下接，就又得把它们全部撬开然后再重新来。 听你说完了以后，我终于知道那个黄老板当年为什么要叫那个名字了。他应该是对乐高特别上头，所以才叫拼多多吧。 拼多多， 多拼一点， 越拼越多。 对，会拼。 不要了，快让我拼完吧。 好，当然呢，这个舍不拉金呢说，你看啊，减肥这件事情还是很上头，但是呢，在吃和不吃之间这件事，我觉得特别上头。吃了我开心，但是胖；不吃我开心，但是会瘦。所以该怎么办呢？这件事想得我太上头了。 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吧？就看你到底是要听鲸鱼的音乐早餐，还是要听 PD 的早安快跑了。 然后呢，看鲸鱼的音乐早餐，这么多年也就做了今天这一顿。听我的这 也没有，就是刚刚有朋友说了，鱼子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必属精品。你看我上次带货的那个奶茶，哎，是不是？ 那明 好多朋友说去单位楼下 7-Eleven 都买不到那款茶了。 行，我觉得挺好的，那我就送你点自由好不好？来听一下自由的感觉，李心洁翻唱张震岳的。 送我自由， 自由， 你又要单飞了。 红色的酒，看着鲸鱼游来游去，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一切好安静，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到底谁会先说再见？我知道我一定哭泣，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爱我。 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 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我们来说了半天上头的事情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部剧。这部剧呢，由赵丽颖、萧炎和董子健，哇，这三个人一听好像就有点上头哈。领衔主演的《谁是凶手》日前上线了哈。 嗯，那这部剧呢是讲述了一起多年前的连环凶杀案被重新揭开真相的故事。 嗯， 最新一集当中啊，董子健呈现了14次不同的笑容，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其实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开头，实在是有点过于惊悚，大晚上的有点看得让我比较下头，我就赶快关掉了。它其中有一个情节讲的就是说，因为通过注射，然后让人呈现出一种特别诡异的微笑。 你这都说了下头了，你还给我们讲出了情节， 这不是大早上的吗？ 你真的很喜欢给大家剧透，你知道吗？ 哎呀，这个就算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啊。不过上线之初呢，剧方的这个海报的创意也算是引起了一些关注吧。剧组也晒出了一封道歉信，说可能是创意雷同，但是依然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经历了小风波，但也算是变相的给剧集带来了一波宣传。 是啊，现在呢，确实网络的资源呢，好像比较多一点啊，很多人呢用的时候不太注意，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法律方面的风险跟问题哈。不过呢，这部剧的质量应该来说还是有保证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好像悬疑剧真的很上头啊，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去看一看。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爱情的？你知道我之前看过的一部《消失的爱人》，然后呢，他们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惊悚，就是It's always the husband， 就是总是很，应该一般来说都是丈夫干的。这不是爱情， 不是爱你和心跳，巧克力和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烦恼，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她随穿你随到，心明镜对她好，男孩这不是爱情，是你愚蠢的征兆。因为爱情不是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适合白神佛，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甘愿从头来过，从头来过。冷战和争吵会嫉妒发牢骚，你无理他取闹，疲倦了受不了客观，这就是爱情，一杯拉铁烫抽掉。因为爱情不是鲜花水，山峰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爱情不是鲜花水，白山峰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爱情只是求 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浪漫不是爱情，爱情是浪漫的后果。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个白举纲啊，最近呢发布了他2021年的全新的个人原创 EP《乘客请注意》，听起来感觉像发生在飞机上的故事啊。 嗯，接下来就要问你说 ，coffee tea or Coca Cola？ 哎呀，你这两句，你不是跟DT 在一块儿英语大有进步嘛？ 对，我都是让他跟我一起说，放中文歌。 这次 EP 呢，一共收录了《滑行起飞降落》以及《通利福尼亚》还有《随他吧》3首歌曲，制作精良，也是非常水准比较高的音乐 作品。你看我刚说对了吧？就是三部曲嘛，《滑行起飞降落》。Coffee tea or Coca-Cola? Coca-Cola， 感觉是南北发音。当然， 这也是用多种的风格来让听众传达着远离地表纷扰、穿梭于空中、尽享自我放松领域的一种音乐的态度和立意。 是，当然呢，作为概念主打的滑行起飞降落的 MV 呢，最近也在各大视频网站当中也迅速铺开了。这次这个作品呢，是有点 pop 的基础，融合了 future funk 以及 future pop 等多重的元素。哎呦，听起来感觉云里雾里的。我们赶快听一下这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样子一种感觉啊！另外呢，你觉得他有没有些突破呢？不妨来化作早秀丁太生告诉我们。 所以到底是 coffee tea or Coca Cola， 你选一个呀。 Coca Cola 无糖的。 收好扣好遥控器显示器，藏好背包里的秘密武器，收好疲惫却固执的心，关闭手机开始飞行。闭目养神，看窗外风景都行，和隔壁大叔大妈聊天也行。遨游天际做个美梦，游刃有余，看书读报还是先放一边去。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脚下谨防物品，收回头枕安全带要系紧，救生衣都围成麻烦您系紧。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请你跳 起想年轻时的脾气，不留余地来造自己的命，并留存相对最稳定，想起五六时候眉眼间的平静，落地前的头与年华的囚禁，这旅行是否入了你的预期，到底哪里才会是目的地，只能问你左边胸口的身影，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放物品，收回头准安全带要系紧，就算一路未知麻烦您记清，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欢迎来到人间心情的细品，决定，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脚下尽放物品，乘客请你注意，就算一路未知麻烦你记清，乘客请你注意，花心起飞降落请你调整呼吸， 白举纲带来的一首单曲《滑行起飞降落》啊，这首歌曲呢，哎呦，听得我非常爽啊！ 嗯， 最后那一点点高，你有点蒸汽波蒸上头的感觉哈。 你知道我正好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把我的耳机戴上，我在想，耳机出什么问题了？是因为 PD 推荐了耳机，所以是觉得我的耳机就坏了吗？ 这首歌曲确实呢，就是刚才那有子琪说堆砌了很多这种英文单词，但是总体来说，这首歌曲的 funky 的这种风格，包括的 很多英文单词是 coffee tea or Coca Cola 吗？ 人家也不是吧，什么就是什么 future funky 啊，什么 future pop， 我觉得也不用加 future 了， pop 就是 pop， 有什么可 future 的啊， 哎，挺好听的，其实不用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词汇堆上去， 对， 显得很高级的样子，这首歌让人听着舒服，哎，听着有这种想要跟着旋律一起 wave 的感觉，哎，成功的歌曲， 不说了不堆单词了，还堆了一个 wave 出来啊，那好了，那这趟飞机准备带我们去哪里，哪个旅程呢，或者特别上头呢，今天说到这特别上头这件事情，我刚才推荐了很多我喜欢的歌曲，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它前奏一出， 就是大佐喜欢的歌曲， 这首歌曲就特别上头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就跟着这架飞机来到 California 去找一间 hotel 去听听他们来弹吉他吧。 Heavy, yeah.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咱们这个广告起的啊！这个金主爸爸的广告就在一片掌声当中向我们走来啊！ 好多朋友都过来说，想起了当年好几个月不吃早饭，攒钱买 Walkman、Discman 的青葱岁月啊！还有好多朋友想到了新街口，这应该都是当时自己买磁带、买打口碟的地方。 是啊，然后还有很多人，这个用户755说，我听着你们节目，一边听一边喝着小酒，喝高了太上头了。 这是大早上的，这才8:44。 是，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今天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效果，因为今天说到的上头嘛，很多时候呢，就是那件事情呢，让你久久不能平静或者不能忘记。刚才是说，竟然能在早秀当中完整的听完《加州旅馆》，对，就是因为我们这期的节目的话题叫做上头，要不然上次其实我放的是那个人声直接出来版的， 对，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后面说你怎么不放前面？对，放到这儿就可以切了。 泪落心田说这段前奏真是太上头了，以前听总觉得太长了，还会疑惑说，是不是下了伴奏版？ 是，当然呢，八月未央听到刚才那段呢，其实也说到了最近听到很想某人这句话非常上头。大家一般来说都有一个某人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炸裂你的青春啊。 又开始 emo 了啊， 开始 emo 了。 我们把这个 emo 的感觉啊，再稍微往起提一提， 往回拉一拉， 开心开心。今天好多朋友过来跟我们说到自己最近比较上头的，有一些剧目啊，有一些综艺节目啊。刚刚还有朋友问你们说到的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到底在哪里看？应该是爱奇艺平台的综艺节目。 对， 一开始我给 PD 推荐的时候 ，PD 就是说啊，没什么，等自己一口气看完5集，过来跟我说真香真好听。 咱们能说说实话吗？那天明明是静瑜说好，我今天一定要安利你， 对， 给我摁在座位上，直接给我放了5集。 你说香不香？ 食堂的工作人员都走了，我们俩都没走。 你就说香不香？ 太香了，太香了啊！ 当然还有音乐让大家非常上头。一飞说，最近让我很上头的一首歌就是蔡琴的《渡口》，因为最近呢买了电脑、手机、耳机、音箱。哎呀，这首是世音祖传音乐啊，真的是循环了太多次了，越听越上头。 是那首《渡口》呢，和我们刚才放的这个《加州旅馆》简直就是玄冥二老，是吧？黑白双煞哈！ 哎，所以你知道，就是很多的这种发烧友，他们买到一个好的音箱跟耳机，他们先要包。就要包到那种音色音质都比较纯熟的状态，哎，听起来有一种丝丝入滑的这种听觉的享受。 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就像这个很多人买了原牛，就牛仔裤的一种啊，他们都要这个，他们也都要就是一直穿 养牛， 养牛啊，最后呢穿到自己属于自己独特的那个纹路出来。结果后来没想到，就是我这种胖子穿上吧，就第一天就出来了独特的纹路， 就出现了独特的。所以这是跟体重有关系，跟养什么没什么关系。 好了，8:46，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那些让你特别上头的歌曲啊，也不一定是歌曲了啊，那些生活当中的事情， 各种各样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很上头，来自于方大同《春风吹》的一个双人的版本，来感受一下。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长哭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到夏天变了谁？ 吹过那泥温，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阴带，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用 Saturday among rain 风暴这些年的约会，有人唱破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追，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下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谁。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It's daily rocking time.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看一下如何能才能让寒冷的冬日与室内新奇的体验相结合呢？最近发现了在北京的5处特色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不仅能够了解消防知识，还能够身临其境的去学习一下防灾减灾的一些小技巧，听起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啊。 因为这些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那么在临消防站而建，或者就直接站在消防站这个里面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可以参观一下消防指战员的训练和生活的，那么可以来完成一次打卡体验的这个行为。那这5处特色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分别是位于石景山的市民消防安全教育体验馆，还有东城和平里街道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基地，朝阳建外街道的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以及丰台中消联盟北京市消防科普教育实践基地，还有海淀曙光街道的应急消防教育科普基地。想要去打卡男朋友日常生活以及了解相关信息的一些大朋友小朋友，可以抓紧预约一下了。 来听到这首歌曲，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种，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 星球只有我们存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 人人都有头，但是上头的方式各有不同。 你选的这首，刚我告诉你我们要去打卡男朋友的日常生活，怎么不能来一首你好火焰蓝的主题曲呢？ 对，谁唱的 啊？龚俊。 然后我刚才在旁边说，我说这首歌曲不如这首歌曲上头，继续说这首歌曲也很上头， 这首歌曲 我俩就这样 不如他的演唱者上头。 对，然后呢我们俩就这样的上头的吵了起来哈。但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呢各有各的上头方法，今天你看大家上头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哈。 也吃了好几波的安利，比如说很多朋友过来给我安利了很多的剧目啊，刚刚还有木洛说最近很上头的是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算是几个月前播的了，但是呢我把它养肥啊，这就好多人提到了养肥之后才开始看，真的是很好看。 是，但是呢你知道也有人就现在还在问我那个耳机的事儿，看来大家真的上头了。没关系，明天我们再做一期，然后我答应大家后天我们来一期推送好不好啊。 这就是 PD 的工作效率，感受到了吧？ 你好好说，明天为啥我不能发推送？ 因为明天有大福利。 对呀，明天我们有件大事，大家可以好好关注一下我们全天呢。反正有很多福利要送， 就是早安音乐秀这次要联合娱乐队，我们还一起为大家送大福利了， 而且大家要组成战队了，明天要一定要跟我们组成战队，好不好 啊？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的各位，赶快来点击关注一下，明天就要开始领福利喽。 好了，那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来自李泉和卢巧音的《颜色》，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不要忘记来领福利哦。 还是要将每一句蜜语甜言轻轻放进双眼， 文字未必可解释，情话或者不清晰，还是以双眼互动，悄悄静静去给他感应， 旁人用说话谈情，我偏喜欢闭目全情，视线或背视吻我，擦出浅火流星，还未说得出口的， 留在目光的衬里， 但未说得清楚的，动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share it